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宣传局局长韩成玉11号发表了谈话，以正义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一定争取统一的新春到来。谈话指出，南朝鲜人民展开全民抗争，致使朴槿惠逆贼遭到了最悲惨的灭亡。他们应当以群众性斗争热情建设一个由民众当家做主的新社会，并同全体同胞联合力量迎来祖国的统一。